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北方本部、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南方本部和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海外本部26号举行第17次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共同议长团会议，并发表了共同决议。共同决议指出，北方最近召开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热烈呼吁在时意深远的今年，全体同胞齐心协力，为泽州统一铺平康庄大道。范民联认为，北方爱祖国、爱民族的呼吁是一个实际途径，保证按照全体同胞的志向和愿望，尽早改善北南关系，消除北南之间尖锐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危险，铺平泽州统一康庄大道。他还完全符合范民联的主要使命和今年活动方向，对此表示全面支持和赞同。范民联将坚持站在前头，努力消除战争根源，打造和平环境。当前要彻底抵制美国及其追随势力部署萨德，以防止其在朝鲜半岛加剧军事紧张，把神圣的祖国疆土变成核战场。范民联将积极展开活动，为北南关系改善打造良好的气氛。如果北方、南方和海外的朝鲜民族并肩携手、齐心协力，那么民族的智慧和优越性会得到大大显示。这块疆土上将有震惊世界的事件和超人想象的奇迹接连发生。范民联会促成全民族统一大会，来开创全民族统一运动的全盛期。范民联将不分思想和制度、地区和理念、党派和所属、阶级和阶层，同海内外重视民族根本利益，希望北南关系改善的各界各阶层紧密团结起来，在三千里祖国疆土上一定开创第二615统一时代。范民联将带头推动全民族运动，来粉碎内外反统一势力，逆行于民族统一志向的挑战。让我们都铭记着泽州统一的先锋队和民族大团结的旗手的责任和使命感，努力奋斗来争取历史性七次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和十四宣言发表10周年的时意深远的今年，成为开创泽州统一新局面又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